当个里个隆地东 乡村玉藏早不行困自在 当个里个隆地东 天堂下琴下了点饭钱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寿儿啊 您不卖了 钱去了吧 买马来看来看 怎么还没完呢 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可完了 走胖起来胖起来胖起来胖起来胖起来胖起来胖起来 好街生了在江湖下 好家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哎 呀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藏 啊 嗯这怎么了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 嘿这俩这忙 扛起来都抬起来都扛起来吧 啊扛起来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扛来扛来扛来扛来接你咣当 哎锣也掉地下了 不知此马是谁家 嘿嘿好像哎，这又出来了。怎么了？ 天之洞卖黄标不见回转， 一个俩仨， 一个俩仨， 倒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。 哎，忙马卖马，事事禀报二爷知，参见二爷，马给您拉回来，连根马毛都不短。买马的人在后头，你们二人再说再论，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，我可告诉你，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绷子手，您要注意啊。 带我出门去看呐、 啊。走、 啊。扛且扛不累。 我说你累的还不累的扛。 此马是黄标。 得，开口四舌飘。 得。 这浑身无金屑， 呸！ 这四蹄无杂毛，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？啊， 好马呀！ 啊啊， 好我马耶！ 嘿， 啊，这位壮客， 壮客呀，壮士， 这位壮士，连夸是甚好马，莫非有爱马之意么？ 好马人人敬爱 但可一见呢哪一见呢 脑袋无忧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他镖头瘦小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亲自黎明 亲 你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 看 那么坐着累得慌不累得慌啊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什么呀 人熊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本不是此地人士 哪里人士 法国人士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山东李承先人士 山东李承先毛有一好友兄台何从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提起此人大的有名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姓秦名琼字世宝

窗户，阳光洒在地板上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 这样的歌。